的演奏无疑是古典音乐的典范，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现代人的诠释，戴维加雷特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。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克莱德曼的演奏，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回忆，而下半时段呢，我们则听到的是当代钢琴跨界的偶像，他是 Maxim， 这首是改编自 Carmen 的间奏曲。